咁啊，第九咧，有类众生，佢好懈怠啊，好放逸嘅。咁啊，佛咧为着度佢哋啊，所以瞓就托钵，咁啊，而且威仪齐整啊。咁啊，佢见到佛就托钵啦。咁啊，以世尊嗰种嘅身份，都上咗去外边啦，托钵化缘。咁啊，令到呢个骄慢放逸嗰一类众生咧，从此咧舍离呢个放逸嘅鞋台。嗱，低十嗱，咁啊，佛就为师长啦。咁啊，佢啲弟子咪就叫个学生一样啦。咁啊，佢啲弟子啊，即系学生啊，咁啊，当然咧就以佢呢个师长做个模范。所以佛咧就常常啊，日日啦，咁啊去外边跑步，咁啊以身作则。咁啊，令佢个弟子咧，咁啊，亦都系每日啦，去外边啦，托钵啦，系仿效佢嘅师长唔一样。嗱，第十因咧，佛在世嘅时候，佢呢班弟子啊，可以讲咧，冇一个咧系穷佬嘅，所以好多人话佢冇钱冇饭食啦，咁啊走投无路，佢咪出家啦，即系上个大错特错。佛在世嘅时候，嗰班弟子啊，可以讲个个都非富则贵啊，揾唔到见得过咧系穷人家，至于话冇饭食啊，真系穷到咁可怜，然后出家嘅咧，你揾唔到一个啊。嗱，咁既然佢啲弟子俗家嘅时候，咁啊非富则贵啊，所谓骷髅喝皮啊，乜嘢都系现成，佢都唔使喐手噶。咁啊，今日出家啦，咁啊佛啊就恐防佢哋啊。都仲有啊，一種咧所謂富有人家咧嗰種嘅享受嘅心理，所以佛就要佢哋行乞，要佢哋托缽。咁啊，我哋每日為咩食個托缽咧？就因為肚餓啦嘛，要食嘢啊！我哋不能夠每日唔食嘢嘅喎，食多食少都要食。咁佢在家富有嘅時候啊，都話舉下手，嗰啲好嘅飲食就嚟啦。但是今日出家啦，不但冇咁样嘅享受啊，反而去外边托钵，好似乞食咁。佢就谂一谂，我为咩事去乞食？就因为呢个身体有肚饿之苦啊。如果唔乞食，冇饮食啊，佢又点样可以啊医治佢呢个肚饿病啊？嗱，咁啊，肚饿系属于一种病，你唔食就唔得啊。所以就覺得啦，我哋呢個肉體咧都係幻幻化化，固然每日乞食啦，但係如果唔乞咧，我哋呢個肉體就好難受。咁啊，呢個肉體係徹底幻化，就唔係真實。因此咧，就快快脆脆發心咧去修道，就唔好懈怠，就唔好咧係散漫。嗱，第十二，咁啊，我哋如果依佛嘅制法。去托佢乞食，食饱啦，咁啊用功啦，修行啦，或者听经啦，或者文法啦。咁啊，今日学成啦，咁亦正果位，佛所讲嘅道理亦都通达咗啊。咁我哋点样去教人呢？所以佢哋直着去外边托佢乞食嘅时候啊，咁啊在在处处，咁啊同嗰啲人咧讲经说法啦。与呢个有缘者咧，亦都结法缘，所以我哋今日啲法师都系一样啦。你就行到边处，去到边处，只要有人咁问到啊，佢有兴趣研究啦，我哋都尽我哋所知，尽我哋所学咧，嚟到解释佢嘅疑难啊，嚟到答复啦佢嘅所问，令佢对方啊，都话放弃从前嗰种嘅邪知邪见啊。放弃咗唔了解嗰种嘅怀疑，而令佢咧增加呢个正知正见啦，令佢破尽呢个怀疑，而对佛佛生起呢个信心。嗱，所以佛就喺外边托钵啦。嗱，第十三，咁如果你外边托钵，你常常讲经说法，所谓随缘化道嗰啲人啦，咁啊固然佛法得以流通，咁啊亦都令众生啦，从此咧。即呢个善根嘅福缘，所谓布施就求福啊嘛。咁啊，再听闻一班大阿罗汉说法，得到呢个法益啦， 咁啊，從事佢哋亦都信法啦，亦都學佛啦，亦都如法去行持，咁啊，佢哋亦都得到咧所謂出世嘅利益啊。嗱，咁有呢十三種嘅理由，咁啊，所以佛咧就要佢呢個弟子啊，每日咧係一定要去外邊拖缽，唔準咧響屋企啊自己粒開火嘅。呢個是佛制嚟噶，不過喺我哋中國咧就唔通啦。如果你話我哋托個半啊，喺話街市人家家咁啊，佢化緣咧，肯定俾人趕扯啊，肯定咧就空缽而回，咁啊肯定咧係抵抗我，因為香港啊或者中國啊咁多個地方咧都係唔興呢一套噶，乃至日本。或者韓國呢個行大乘佛法嘅地方都係唔興嘅，也只有嗰啲小城國家，例如泰國啊、緬甸啊、從前嘅越南啊、高棉啊，或者色蘭啊，即係今日嘅斯里蘭卡啦，咁啊嗰啲地方咧先至興嘅。咁啊嗰啲地方咧唔單話興啊，嗰啲在家嘅信徒咧，咁啊佢到中午啦，十一點鐘咁咧，佢就將老祖煮好啊。嗰啲好嘅，嗰啲靚嘅，嗰啲上嘅妙味嘅，擺響呢個馬路邊啊，揾張台都擺得四四正正，有香有花有飲食。咁啊，嗰個出家人咧托住個盤，咁啊去到佢個地方咧，佢仲要跪響度啊，恭恭敬敬咁咧裝佢預備好嗰啲飲食。咁啊，屈多少落呢個出家者個盤嘅地方。咁啊，再俾啲花，俾啲香咧，咁啊，佢帶翻去，咁啊，為佢咧供佛祝福。咁啊，呢種咧，在呢個小城佛法國家咧，就係好盛行嘅。咁啊，大家如果去到泰國，應該咧，在呢個午餐嘅時候、中午嘅時候出街咧，你常常有機會咧係見到嘅。咁啊，著衣即係舒服啦。咁啊，佛嘅衣服就系有三件啊。第一件就叫做安婆会，中国话叫做作帽衣，即是系五衣。五衣就系五条噶，一长一短，就系用来咧平时啊打扫地方啊，或者咧系洗地方，总之啊搬嘢，诸如此类咧系搭呢一件五衣。第二个就屈多罗僧啦，中国话佢哋入众衣，亦名佢哋七衣，但系我哋每日咧诵经或者做佛事，都系要搭此一件七衣，就系、是、七条，就两长一短。嗱，第三咧，佢就增佢嚟，中国话佢就福田衣啊，嗱咁啊最高级嘅就系有二十五条，就系、是、四长一短啦。咁啊！即使今日做大和尚、做法师，所穿呢一件咧黄袍，再加上一件红枣衣啦，呢件红枣衣就系二十五条嘅，系每一条啊四长一短。咁啊，凡系啊入呢个皇宫去讲经说法，或者咧去外边啊托钵乞食，咁啊都要着此一件咧，叫做福田衣。咁啊，佛呢一件袈裟，咁啊，点解叫佢做福田衣啊？嗱，咁我哋大家都听过啦。例如呢件大衣，有二十五条喎。咁啊，每一条有四长一短。如果你将佢打横咁啊，摊开嚟睇啊，真系好似一块田一块田咁。佢一条条嗰啲间线啊，咪好似啲田基咯。咁啊，一块一块啊，咪似啲田。咁啊，點解會有咁嘅理論咧？同埋當時佛同阿難一班弟子啊，佢有一日到外邊托缽，咁啊經過嗰啲田舍嘅地方啊，嗰啲鄉村有田嘅地方，咁啊佛咧藉此嘅因緣咧，佢就同啲弟子説法啦。咁啊，我對喺外邊講經説法，以共咧係應供或者咧托缽，佢話無非啊，都係為同嗰啲眾生啊。是结缘，令那些众生呢是求福啊。他说好似什么呢？他说好似我们眼前所见到那些田， 是一塊一塊，那麼各有它這個田基，即是田邊呢做個界線，這塊是你的，這塊是我的，不同。所以我們搭這件衣呢，那麼也都有很多田，也都是一塊一塊，那麼如同那些田一樣，凡是種田，那麼一定是有收穫啦。就譬如若有眾生，咁啊，即使咧以一滴水之微，如果诚心敬意啊，供养三宝者，亦都系得福无量啊！所以名为呢就福田衣。咁啊，我哋搭起呢件袈裟咧，主要就讲经说法，或者做一切如法嘅佛事啊，就系为众生咧系作波。所以穿呢件衣咧，就叫做穿呢个福田衣啊。嗱，咁呢件衣咧就有好大个威力噶喎。咁威力点大法咧？个海里边啊，就有好多龙王啊。嗱，咁啊龙个繁殖得几快噶，有好多嗰啲龙子龙孙啊。嗱，我哋每日中午食饭嘅时候先供佛，后来咧就跟住出食啊。供养咧大鹏金翅鸟，供养嗰啲旷野鬼神众啊嘛，咁啊亦都包括啊嗰啲龙，咁啊龙个繁殖好快，喺呢个海底啊好多嗰啲龙子龙孙，咁啊呢个大鹏金翅鸟呢个身量咧就好大嘅，咁啊佢以咩为食咧？佢就食嗰啲龙子龙孙咧为佢嘅饮食嘅，所以佢到肚饿嘅时候啊。佢就喺个大海嗰度，将嗰条翼啦，将嗰啲海水拨开，咁啊，佢个大鹏金翅鸟呢个鸟嘴咧，就喺个海底嘅时候，将嗰啲龙子龙孙咧，就好似我哋食面条咁嘅，咁啊，筷子一挑，咁就成筷子咧，都系嗰啲面条，咁啊，低落个嘴好似食，咁啊，佢食嗰啲龙子龙孙咧，都似得我哋食面条，咁嗰啲龙咧就不胜其烦啦。咁啊，时时俾啲大鹏金翅鸟，咁啊拨开啲海水，而家担佢啲龙子龙孙食，佢哋等个投诉佛一个世尊啊！佢话我好可怜啊，你要救下我啊！咁啊，世尊话：咁你有咩痛苦啊？咁啊，要我救你咧？佢话我好多龙子龙孙啊，久唔久个大鹏金翅鸟就来，咁啊喺个空中拨开佢啲海水，咁啊担我啲龙子龙孙啊！所以我的龙子龙孙咧变成就少咗好多啦，咁我佛话得，佢话你想我帮你都咪容易啊，佢话嗱我俾一件袈裟你，佢话你翻去剪开佢啊，一条一条，佢话你每一个龙子龙孙个龙头嗰只角嗰个地方咧，你就绑住一条袈裟布，佢话如果你太多龙子龙孙咧，剪开都唔够绑啦，你就将佢拆丝啊。嗱，嗰啲布系嗰啲线织成啊嘛，你就将佢拆，咁啊，即使啲龙子龙孙啊，呢个角上面绑到一条啊，系丝线或者纱线，但系佢系响呢件袈裟里边拆出嚟噶，都可以用呢个袈裟之力啊，咁啊，加俾你啲龙子龙孙啊，咁啊，从今以后就唔会俾呢个大鹏金翅鸟食啦，咁啊，呢个龙就好欢喜咯。咁啊，翻去果然照佛所讲啦去做，咁啊真系啊个大鹏金翅鸟从今以后咧就无能为力啦，再担嗰啲龙子龙孙啦，咁啊等于话救咗嗰啲龙啦。啊，咁啊回头就到呢个大鹏金翅鸟啊，走个佛嘅地方受苦啦，个世尊啊，佢话你就帮咗嗰啲龙，佢话我就冇得食啦，佢话我一向以嗰啲龙啊。嚟飲食噶嘛，佢啄嗰啲龍仔啊嚟食噶嘛。佢話你家下幫咗嗰啲龍，每一條龍個龍角都有一條袈裟。佢話我就冇咁個福力啊，再去擔佢哋食啦。咁啊，必然我咪肚餓啦。咁啊，我家下就請問佛啦。咁啊，你對於我呢個大鵬金翅鳥，唔得你就點樣可以令我唔肚餓咧？咁啊，當時就講啦，我有辦法。佢話你少安無躁。他说我令我的弟子每天吃饭的时候就先行将那些饮食 前都供養你的大盤金翅鳥，咁佢你咪就唔怕抵肚餓啦。所以我哋每日中午咧食飯咪出席啦。咁啊，仲有一個故事，有個鬼子母啊，係個鬼嚟嘅，但佢有好多仔，好多鬼仔。咁佢好錫嗰啲鬼仔喎，但係佢錫佢自己啲鬼仔，佢就唔錫其他嗰啲人嘅仔女啊。佢就淨係捉人哋嗰啲人間嗰啲仔女啦，嗰啲細路仔啦，翻去咧就俾佢嗰啲鬼仔食。咁啲人間個個都成日都唔見啲仔女啦，咁啊唔掂噶喎。佢哋走嚟同佛講啊，咁啊佛咧見到有人投訴啦，佢亦知得啊，就係、是、呢個鬼子冇作怪，所以話得你哋唔好嘈，咁我哋想辦法，以後咧冇人再捉你啲仔女噶啦。咁啊，因此嗰日佛咧就將呢個鬼子母其中最深愛嘅嗰啲仔女啊，佢將佢收起嚟。咁啊，收起嚟咧，咁啊，鬼子母就唔見咗個深愛嗰啲仔啊，就到處揾啊，揾唔到咯喎。佢又嚟問佛啦，佢話：世尊啊，佢話你救救我啦！他说我好多那些鬼仔鬼女鬼孙啊，这些都不见了。他说是我最深爱的、哦、那就希望佛慈悲啊，那就救救我，看他在哪里，等我好找回啊。那就当时佛就说啊，他说你就爱你那些鬼仔鬼女鬼孙，没错，是对的。他说你有没有想到啊，这个人间上啊好多嗰啲人嘅仔女仔仔孙孙啊，俾你捉咗佢翻去喂嗰啲鬼仔鬼孙食，嗰种嘅痛苦啦。佢话得，佢话嗱，你从今以后你立愿啦，发愿啦，唔好再捉呢个人间嗰啲仔女嗰啲细路仔。佢话我咧就放翻你嗰啲鬼子鬼孙啦。咁啊，当时呢个鬼子冇讲。他说如果这样，他说我咪有肚饿冇得食，佛话你亦少安无错啊。他说我自己谂过噶啦，他说嗱，我俾翻啲鬼仔鬼孙你，他说你翻去咧唔使再食呢个人间嗰啲人仔人孙啦。他说我每日啦，咁啊叫我啲弟子中午食饭嘅时候啊，咁啊亦都照样出食，咁啊可以令到你哋嗰啲鬼子鬼孙咧都得到饱满啦。咁你咪就唔使再捉呢个人间啦，嗰啲人仔人孙嚟食啦。我所以因此佛制佢个弟子啊，咪中午食饭嘅时候，就首先啊供饭，供完佛之后，另外咧攞七粒啊，咁啊去到外边，咁啊然后咧念一出咒啊，佢话大鹏今次了个汤嘢啊，鬼神中啊。个罗刹鬼子母就金炉色充满啊，咁念咗呢咒之后咧，咁啊跟住啊，就用我手指就弹咗呢几粒物作罐，我哋七粒变七，七六成七，咁啊七七无尽啦，所谓尽空遍界都系佢个法式，咁啊令到啦所有大鹏金翅鸟抗日鬼神中啊，个罗刹鬼同埋佢嗰啲仔仔孙孙啊。都得到咧飽滿，咁啊再唔會危害呢個人間，咁啊因此咧佛啊似一件衣啊，唔單話佢就福田衣啊，而且有大威力，咁啊可以咧免離呢個隆重之難。咁現在話佛著衣，咁啊即係穿起呢件袈裟啦，因為要到外邊托缽啊嘛，所以就要威儀齊整啊，要著起。持一件咧大衣，嗰个持半持就个手啊，个手咧持住咧佢黑色嗰一个半，同埋即系咧托半。嗱咁啊，印度话佢就不多咯，同埋中国话佢哋应量气啊。咁啊，佢个体同埋佢个色，同埋佢呢个量度个大小咧都要如法。嗱，佢个体咧。又或者咧係用瓦，即係光瓦燒成嘅；或者咧就係、是、用鐵。咁啊，本來佛缽咧 應該是百分之一百是用瓦的，那我們受戒呢都有啊，那我們當年受戒啊，即是三十幾年前啊，受戒呢那隻半啊，那麼今天做保留在那裡，即是有幾十年的歷史的了，就是準備呢有姻緣的時候啊，都要托撥過堂用的，那麼百分之一百啦是光瓦的。那為什麼有些可以用鐵呢？就因為佛在世的時候啊，有很多那些老年的出家者，那麼他的手呢震啊，即是人老了，所謂那些血氣不流通了，沒那麼旺盛了，那麼托起那撥飯呢，如果瓦撥很容易噗那就打爛了。所以後來佛就準備的弟子除了用光瓦微燒之外啊，咁啊，亦都可以用個鐵咧，咁啊燒成一個半，亦都可以用鐵咧做呢個缽嘅體質。所以嗰啲缽咧多部分啦，就係瓦缽，但係亦都間中咧有一個鐵缽，就係方便啲老人家咧托缽嘅時候個手震啊，好容易打爛。咁啊，既失威儀，亦都唔容易啦，再裝飯，所以準起用鐵。佢呢個顏色啊，多部分都係深咖啡色，即係好似用嗰啲煙咧去分過一樣嘢啊。你話佢黑，佢就黑唔曬；你話佢白咧，簡直係唔白啦。所以咧，介乎兩者之間咧，好似係咖啡色，話比嗰啲咖啡色咧仲要深啲，所以就名為咧佢呢個顏色啊，就係深咖啡色啦。它的量啊，这个食量啊，等于说个缽究竟做几大一个呢，人应该以佢这个食量的大小而定。咁这个人食量大的，咁这个缽咪大啲咯，装多啲啦嘛。咁如果这个人的食量是少的，咁这个缽咪小啲咯，等于说唔使装咁多，你装得太多太大，装得多佢都食唔晒啦嘛。所以佢个量呢就是应每一个人的食量大小而定的。那么现在说托缽，那么佛所托这个缽呢，就是这个四天王之所贡献的，就是他每日托持一个四天王所贡献的这个金琉璃缽，那么去外面呢乞食，那么他就持缽，他入社会大乘乞食啊，那他去外面托缽乞食，去哪里乞食呢？那托个缽入到这个社会大乘去乞食，从这个吸毒长者送给他这个太子的鱼，这个讲堂，那进到这个城里面乞食，那从外面入这个城里面，那就名为叫做入。那如果我们乞完食黑到啦，咁啊，翻去呢个讲堂食饭啦，响呢个城里边翻讲堂，就明白佢就出啦，即系出城系回讲堂。咁啊，现在响讲堂去呢个社会大乘乞食，咁就明白叫做入社会大乘乞食。嗱，咁啊大咧就系话呢个社会城啊，周围咧纵广有二十里。人又多地又大啊，所以名为叫做大城，就不是一个呢是小城。那么黑城呢就是佛制比丘啊，所以行这个头陀行之中属于啊其中之一啊，就叫做黑食法，藉着这个黑城那么养活自己这个生命，亦都可以讲呢不能够随便呢探这个口味，因为凡是布施出家人这个家庭呢未必呢就富有，所以佛制他的弟子乞食呢，他是有规矩的。例如我在香港亦有半山区的有钱人家，但亦有住木屋区的穷苦人家，亦有住那些贫民区，当然比木屋区略为好一点，住在贫民区的人咁啊，有錢極都有限啦。咁啊，你要乞食咧，唔能夠話日日都去半山區有錢人家喎。咁啊，起不時佢都去貧民區嘅。 咁啊蝕底，所以佢有規矩，咁啊換翻嘅，佢有一個領隊。咁啊，你今日去咗呢個半山區嘅有錢人家嘅地方，咁啊佢嗰啲人報知咧點樣差啲入翻咁上下啦？佢本身富有啊，咁啊飲好食好啦。當然佢報知出家人冇理由特別整啲唔好嘅報知啊，咁啊就佢日常自己所用嘅、所享受嘅。咁佢隨便拎出嚟報紙俾出家人啦，咁啊都係好嘅。咁你聽日咧，你就不能再到呢個好嘅地方噶咯。咁你就要去到嗰啲貧民區啊，或者木屋區啦。咁啊呢啲區域就好難講啦。有啲咧係隔夜嘅，有啲咧係宿嘅。就算唔隔夜唔宿啊，新鮮嘅啦，絕對都唔會有好嘢啊。咁所以我哋輪班啊，分開嘅。好平等啊！咁啊，回到呢個級呢個奇樹級嘅讀唔講堂嘅地方咧，咁啊，大家咧咁啊交換下啦。咁佢啲好嘅俾啲嗰啲差嘅啦，嗰啲差嘅亦都分啲啊，俾佢啲好嘅。咁啊，大家咧所謂甘苦都共嘗，咁啊表示咧呢個制度就係平等。第二期成功就徹底刻意啊！咁啊，喺呢個社會大城中，佢黑石，咁啊，次第就黑，以即係完啦，即係入到呢個社會大城裏邊啦，按住呢個次序，原來黑石已經黑完啦。嗱，咁啊，佛制弟子出你黑石咧，都唔係話冇限度咁啊黑噶，咁啊真係賭你個福報啊！每一個人就只準啦黑七格。但呢七間之中呢亦都有好多限制㗎，好似賣酒嘅地方啊，或者係劏豬殺鴨嘅地方，即係屠房啦、啊、或者係淫舍啊，呢啲呢七間弟子都唔准去黑嘅。如果咁啱啊，在你七間之中有兩家三家係做呢啲咁嘅生意嘅呢，你就要跳過，唔能夠黑。例如七家中有三家是这样的，你跳过了，实际上得四家，那你四家布施给你的呢就未必一定够你的食量的，那亦都等于说呢是碰你的人缘，是赌你的彩数。当然呢如果七家都是正常人家，那当然是好一点，起码有七家你黑了。那如果黑了七家之后就不能多少了，好與共醜都不能夠再黑了，亦都算數了。那這些呢就是佛制他這個弟子啊，所謂黑石中以七家呢為他這個次第啊，就不能夠第八第九家了。那如果不夠呢就只有回到這個講堂啊，有些黑得多一點的地方呢的人啊，咁就分啲俾佢食。咁如果別人都冇啦，咁你亦只有係咁多就咁多啦。咁亦都表示佛法咧係最平等。嗱，若是有一類佢有病，或者咧個腳受傷，唔能夠行路，唔能夠入城啊，咁啊點咧？咁亦都由大眾乞到翻嚟咧，咁啊每人咧分啲俾佢啦，咁佢有得食咯。咁啊，亦都係乞食啊，一種嘅制度就唔能夠啊，所謂淨係自己一個人食。嗱，咁啊，由於去外邊托盤，咁啊，未必係齋菜咯喎。咁啊，當然亦有咧其他嘅荤菜啦。嗱，咁啊，佛制弟子咧，咁啊，準佢食嘅原因咧，我哋要明白，就係咧，佢唔係自己做嘅。不是他自己心想的，而是一切都是隨緣，你有他就照吃，沒有也都算數，不能夠說今天沒有我回去自己煮也不行，你自己開火自己煮呢，那就變成你有選擇了。但是佛制絕對不准他弟子開火煮食，所以黑到什麼他也都照吃，腥的、粟的、臭的佢亦都系照食，啊少嘅唔够嘅，佢亦都算数，绝对呢系冇所贪求，咁啊绝对呢唔可以啊 另外呢個主席，呢、這個就係黑色咧其中啊一種嘅法例。佢還之本處，咪即係入社話帶住黑色，咁啊黑完啦，咁啊亦都時間到咧要回港堂用齋啦，所以佢就從呢個社會大政啦，就歸還佢自己本來呢個地方，一時啊其時吸不獨完呢個港堂個飯食啦，咁啊即係食完飯啦，佢啊收衣缽，咁啊將呢個衣缽啊，咁啊收起嚟，咁啊呢個缽食完啦，佢就洗乾淨啦，咁啊收起嚟，咁啊洗足完。嗱，佢去外邊拍波，咁啊，梗係只腳咧一來一往啊，就會唔乾淨啦。咁啊，而家飯又食完啦，咁啊衣缽亦都摺好，咁啊亦都洗乾淨啦。咁啊，順便啊洗埋佢只腳，咁啊敷坐地而坐啦。嗱，咁佢食完飯之後，就唔係話咧去行街啊。或者去玩啊，或者做啲無謂嘅事啊，而係洗嗰只腳咧，咁啊打開佢平時所坐呢個座位咧，咁啊自己盤腿子啊響處打坐，我話敷坐而坐，咁啊敷開打開佢自己呢個座位咧，咁啊走上去咧坐響度，即係打坐啦，即係用功啦。嗱，如果從呢個法理上嚟講咧。佢還至本處，佢本嚟入城啊嘛，嗱入到呢個社衞城裏邊啦，咁啊就當然咧有好多個境界啦，所謂有好多種種嘅親老還老啊，咁啊然後佢還歸本處，即係等於話返往歸真啦，佢唔再俾啲外境嘅親老還老咧之所擾亂。能夠擺脫呢個外境咧，嗰啲塵路煩惱，咁啊佢就還自本處啊！嗱，敷坐而坐，就可以食完飯，亦都洗乾淨嗰只腳啊！咁啊正式咧去打坐，就表示乜啊？表示佛啊！以及佢個弟子咧，佢唔去做嗰啲無謂嘅應酬，係專一咧。自己入定啊，咁啊打坐入定，咁啊生智慧啦，咁啊既然智慧生，先至可以咧系断烦恼啊，先至可以咧系了生死。咁啊此一段经文已经讲完，咁啊从表面睇咧，实在冇咩稀奇。咁啊佛咧到食饭嘅时间，咁啊托一个钵。入社会大城黑城，咁啊黑到啦，咁啊又响社会城啊，翻翻平湖经者，翻翻呢个讲堂之中，咁啊食饭，食完饭咧，接好件袈裟，洗干净呢个饭盘，咁啊跟住咧就打开呢个座位啊，咁啊自己咧就去打坐，咁啊实际上咧系一件好平凡嘅事啊。咁亦都係每一個人日常咧，呢個生活中咧所不可少，所以驟眼睇起嚟咧，好似冇乜嘢奇特。其實啊，全部《金剛經》主要個道理啊，都係屬於多餘去講嘅。就在呢一段經文，已經釋迦牟尼佛啊，將全部《金剛經》重要個理論。已经咧系讲咗出嚟啦，只不过我哋咧就唔明，所以佛先至有向下全卷《金刚经》嘅意义咧，详详细细啊，反反复复嚟到解释点解咧？嗱，我哋平常人从表面睇，佛咧入城黑城，咁啊黑完食啊翻嚟食饭，食完饭咧洗衣钵，洗干净只脚。咁啊打坐，你话几简单？实际上啊，佢完全与我哋咧就唔同。我哋平常人啊，咁啊终日穿街过巷，所谓揾食、着衣服、住地方， 行路往返，究竟为乜嘢事咧？连佢自己都莫名其妙啊！一举一动都离唔开所谓争名夺利啊！所谓唔知道乜嘢叫做真空波耶破执着个理论，佛就唔同啦，佛咧就响啦。所谓寻常日用之中啊，就系穿衣食饭打坐啊，乃至一行一来一进一止啊，将全部啊《金刚经》啊，所谓无言之事一说出，所谓任运随缘，所谓法法都系波嘢啊，处处都系真如，一举一动啊都离唔开我哋呢个本性啦，所以咧此一段经文就系佢嘅别序，亦明佢嘅本经个发起就乜嘢叫做波嘢咧？所谓波嘢者系真空啊，能够破尽我哋嘅执着，所以佛即使咧入成黑色，黑到咧就响成翻到呢个讲堂，跟住就食饭，食完饭咧话收足。收衣冠洗足以敷座而坐，就是这样很平凡地样，其实呢一举一动都是无言的真空波野之理。所以后文说他说若有人言，那么原来若坐若卧若来若去都是人不解我所说而已，即是你说佛拉日来咁啊，食完饭或者讲完经，咁就翻去啊，翻到去讲堂，或者系坐，或者系卧瞓觉。佢话既有如是嘅名词，都唔了解真空波耶妙理嗰种个理论啦，所以话是人不解我所自然。嗱，咁啊，须菩提尊者佢就了解啦。所谓须菩提尊者就十大弟子中啊。他就解空第一，他了解这个波耶真空的道理，所以他亦都再发所谓平常穿衣食饭那种的动作行为之中，他就领悟到这个波耶实相的本体，他就在这个寻常日用之中得到少少消息了达所谓穿衣食饭都头头是道啊，撑不住座啊，所谓处处都是真如，实相波野本体呢离不开啊我们目前这个行来进止啊这种平淡的生活之中。所以下文呢就是赞叹啊，就是稀有世尊如来善护念之菩萨，善护足之菩萨，无论护念如果辅助都是离不开这个波野实相的本体啊。我们中国旧时是没有丛林的，即是没有大庙啊，他招呼那些出家人，直到呢马祖的时候他们有丛林有大庙了，那么收留呢所有出家者住在一起，但是当时没有规矩的，那么所以后来呢马祖的后一代啊，咁啊有一位祖师佢就百丈禅师啊，佢就立清规啦。咁啊立清规呢，佢就提倡呢个农禅生活啊。咁啊喺个庙个禅堂里边，咁佢就参禅，咁啊打坐啦。咁啊但系日头呢，佢就要去种菜，要落田啊。咁啊种谷、种米，或者呢系锄地。或者咧系爬嗰块田泥嗰块田，咁啊总之要耕种啦。其实啦，我哋唔好睇佢耕种啊，唔好睇得咁简单，好似佢系种田啫，或者系插秧啫，啊或者系灌水啫，或者系放肥啫。其实啦，佢一举一动，处处都离唔开，如同佢夜晚响呢个禅堂打坐一样用功啊。所以话我哋唔识用功嘅人，你耕田就佢就耕田咯，咪种菜咪佢就种菜啦。实在识得用功嘅人啊，耕田就系禅啊，种菜亦都系禅。咁如果我哋唔识得参禅，咁啊点咧？咁我哋念观音菩萨咯， 咁嘅嘢可以念阿弥陀佛啦。等于话我哋即使一个手去劳动，去做工作，或者做呢个家务，或者扫地、洗碗或者接床，但系嗰段时间咧，你唔好浪费啊！我哋嘅手去做紧事，其实我哋嘅心唔好做事啊！我哋嘅心咧就可以念阿弥陀佛，或者亦可以念观音菩萨啦，或者你大悲咒个背，你就可以念咧系梵非咒啊！你或者每个背边一部经你就可以念经啦。嗱，咁你念经或者念佛或者念观音菩萨，念到一心不念啦，咁咪就系禅定咯，咁咪叫做参禅咯。咁所以我哋行为啊，呢、這个寻常日用之中，所谓处处都系事，处处都系用到啊。问题就系在于你自己肯唔肯去做，问题在于你自己咧是否咧实行。如果你肯实行，你肯去做啊，实际上处处都系道场，处处都系用功嘅地方啊。嗱，咁啊，再其次，佛穿衣入城乞食，乞完回翻港河食饭，食完收衣钵洗足，要趺坐而坐，一举一动啊都系威仪，一举一动都不离戒律啦。所谓行住坐卧都唔能够离开呢个威仪，目的系在乜呢？除咗所谓无言波嘢尽量发挥之外啊。所谓一举一动都是出家者的模范、啊、所谓行住坐卧行来进止一往一返、啊、都离不开这个威仪，都离不开这个戒律、啊、也即使说出家者呢，我们怎样坐怎样行怎样起、啊、怎样睡觉都有佢一定个规矩嘅。咁佛咧做呢个1250个常随中，乃至其他弟子嘅师长，亦即是话佛咧做佢哋嘅模范啊。所以佢入城乞食，乞完食咧翻嚟讲堂食饭，食完饭啦，咁就收衣服洗足，要趺坐而坐，所有嘅举止动静都不离戒律，都离唔开呢个四威仪。嗱，咁如果时时处处都系威仪，在在处处都系疲累戒律啦，等于话持戒啦。嗱，咁啊持戒你持得好，咁就可以身定法例啊。咁啊，亦都说明我哋讲起一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你千万就唔好误会啊，以为话诶、哎，既然谈空，咁啊空啦嘛，咁仲使乜守戒律啊？既然空了都冇嘢啦，仲使乜守规矩咧？咁你就大错特错。所谓空者，波夜谈空啊，系空我哋嗰啲执着，空我哋嗰啲是非，空我哋嗰啲业障啊。实际上我哋举止动静都离唔开呢个戒律啦。虽然理论系谈空，但系从呢个微细嘅律仪之中，我哋一举一动啊，都唔离得开呢、这个法律，都离唔开咧呢、这个威仪。所以佛穿衣食饭，行来进止，一方面表示处处都系波野道场，但系另一方面咧，处处啊都系讲呢个威仪，处处都离唔开呢、这个戒律，绝对千万唔好咧。以为波野谈空啊，咁啊乜嘢都唔使啦，空啦嘛，佛又唔使拜啦，嗱咁啊经又唔使念啦，好多呢啲咁嘅人啊，我亦都常常见到过啊，所以我哋千万唔好咧，以为空啦，咁啊佛又唔拜，经又唔念，咁啊呢种嘅罪过系你自己担，你得唔到呢个念佛做经嘅功德啊，咁啊亦都系你自己造成。所以我哋明白呢个空理啊，只不过咧一切法都系从呢个因缘和合而有啊，咁啊缘生之法系本体空寂，因缘所生法事事咧都系如幻如化，我哋又何必咁执着呢？咁啊应该系放下啲， 所以我哋修空观行呢个波野空理，只系叫我哋咧破尽嗰啲执着，唔好咁固执。但系咧，我哋言行举止啊，仍然要规规矩矩啊，仍然咧系要做经拜佛，千万唔好咧执着呢个空，就系忘记咗咧呢个拜佛啊，诵经啊呢个威仪。咁然後先至係真空妙理咧，呢個中心嘅意思。嗱，咁啊講到此處，時間已經係到啦。咁啊，鄉下問長，負於咧要再隔一個禮拜啦。